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咁啊嗱，我哋好注重呢个听众嘅意见嘅，好多人听众就话唔应该净系摆李慧琼喺度，甚至有人声称话要摆埋林林喺度，我绝对唔反对，我绝对唔反对嘅呢、這 个。啊，你真系大公无私、啊。 梗系啦，当然系啦，冇可能即系将呢个网台当自己私人公司咁样。 蒋丽云都唔得啊，蒋丽云都唔得啊， 都得，冇所谓嘅，总之就建制派嘅任何人摆喺度都得嘅，我觉得就睇下佢踩边个。 系测试下佢即时啊！ 系啦，睇下佢敢唔敢踩李慧琼。 佢踩林林就一定系因为你嘅原因啦。 嗰啲就唔可以俾佢投票，太蛊惑啊！嗰啲同埋太色情啊，都系唔得。嗱，咁就好多人就话含乜嘢都唔投冯检基，咁大家唔好讲粗口啊！即系我哋呢啲啦，即系话晒都系斯文人嚟噶嘛，系咪？ 含水？ 唔系嘅 ，number 嚟，或者系英文字母嚟。咁你知道范国威好多人话今晚系减盐版嘅， 减盐版。嗱，我明嘅，我明嘅， 咁啊加辣减盐，咁所以就我哋唯有收下口啦。 我好辛苦啊， 就唔好影响呢个 节目候选人。好辛苦噶， 我哋真系为你真系点指两胁插刀啊！真系连所有盐都抌埋啊！真系 冇问题，我听 即系为咗唔好影响你初选嘅形象，我哋就尽量唔讲。 保护范 国威，你照讲，我笑咪得咯。 保护呢个范国威， 笑都唔得， 笑都唔得。 系啦，我哋尽量唔讲嗰啲时间停顿啊，嗰啲咁嘅嘢噶啦。 我惊我唔识笑，俾人话我离地，听唔明喎。好惊系。 咁时间停顿，你知唔知系咩？ 时间停顿都唔系好明。 唔知啊，真系。 唔知啊。 咁你点解知唔知容海恩适合做时间停顿咧？ 容海恩都唔知。 就得啦，咁就。你可以去新界东初选。 佢得。 系啊。 啲演技得。 啲演技得。 演技得。 系。 站 够虚伪。 系啦。 绝对有做政客嘅本钱啊！真系。呢啲叫做真小人啊！而家兴啊！而家。咁咧就嗱，我觉得。剛才讲过初选的漏洞有没有可能填补我都不知道其实。咁就剛才呢就在休息期间我哋现场有位听众都提到呢就是那个候补上去的问题。 Plan B。 Plan B 喎。 Plan B。 会不会另外一个漏洞来的这个。 你 解释一下什么叫 Plan B。 什么叫 Plan B 呢就是因为呢我哋谈成个的初选呢就有想埋不是即是因为有 DQ, 你今次的议席补选议席就是因为政府 DQ 议员嘛是不是咁如果万一又是有人好像即梁天琦咁报了名又或者好像陈国强那时候报了名因为他过去的言论、就明明报了名了但在个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或者之后政府是即是决定是要取消他。 哇那真的含咩头冯检基。 那是很大件事啦那点呢所以因为这个初选制度是计分制的那你计分制有最高分第二高分第三高分这样。那所以呢就。 那姚松炎 DQ 了不是含咩头 预设了一个 Plan B 的制度呢就是说如果第一个例如九西是即是好像你说姚松炎是 第二。那我老大对袁海文第二。 但是因为他被人哋 DQ 咗嘅话咧，咁就第二高分嗰位仁兄咧就会即系补上啦，自动系。而民主派都系会继续全力支持佢参与呢一个补选咁样。 喂，一系嗰个而家话退出嗰、那个，不如翻翻入嚟啦。 曾建超，你讲紧， 不如叫阿 Ken 曾去九龙西，再继续去马。 继续去马。九龙西，佢随时系第二个噶嘛。 佢名佢其实系报咗噶。他是报了名的他在12月4号即是昨日的中午是交齐晒参加初选的承诺书和交埋一个行政费。 但我觉得 Ken 真是除了有风度之外我觉得也是一个 good move, 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补选。如果 Ken 真将来要再正式参选今次他这个 move 是绝对有利于他将来在真正的下一次立法会选举里面出现。因为当时就不会再有初选什么东西了。但他今次去因为他全力去支持姚松炎參選呢樣嘢咧，我覺得是在泛民裏邊咧，係會為他贏取很多的支持嘅。 喂 ，Ken 曾，我又俾條橋你咧，你可以咁喎、既然你已經遞曬所有的資料上去，我又覺得你是可以公開就支持姚松炎。 姚松炎 但是你又可以講我樂意做 Plan B，即如果有必要的時候，當姚松炎被 DQ 的時候，他是可以繼續去的係嘛？ 即是你不喜欢这个民主党的袁海文的。 不认识他啊。不认识他。同埋如果讲胜算啫我成日讲我话两个 criteria, 一个就是那个即是他会不会是即是那个应该立场稳不稳定坚不坚定啦不要用鬼不鬼这个字啦。立场坚不坚定呢第二就是说那个知名度。 好想 Ken 曾的知名度比起個袁海文係嘛？我都唔係好噏得，係咪袁海文？ 袁海文，民主黨 袁海文。 我成日以為佢係亞視嗰個男演員。 係啊係啊，袁咩有個 袁海咩？ 又係咩有個我唔知喎。 咩啊？係袁乜咩文嘅人？ 係啊，袁啲袁咩文，好似做啲賭蛋散嘅角色。 蛋散一個綠葉係綠葉綠葉 綠葉綠葉綠葉，政治不正確而家興，政治不正確唔得嘅。 或者粉皮。 系啦，或者系执男， 执男， 你知唔知系咩啊？ 执男知你知啊？你送俾我本咩啊？你嗰阵时派书信嗰个 A V 事件， 好多人都有啦，嗰啲系嘛？ 喂，咁即系嗱，我都系话嗰两个条件啫。我又觉得阿 Ken 曾又似乎系排喺第二嗰个机率系高啲，即系话咧，如果真系阿姚松炎被 DQ 嘅时候，佢上去嗰个胜算就高过其他两个。 好多人问点解姚松炎唔喺功能组别选，其实我都再讲一次，我希望姚松炎留喺立法会，所以佢循直选出选咧，我系绝对支持，因为功能组别里面上一届咧系建制派里面鬼打鬼，出咗林云峰政协。呢、這個中聯辦支持，再加一個商界代表謝偉全，兩邊講唔掂數，結果咧就大家全力去馬咧，就一人攞咗一半，原本六成選票就一人攞住三成幾， 拉散咗， 結果就輸咗俾四成幾嘅姚松炎，就係咁嘅啫。咁、所以今屆如果所有票擲落謝偉全，我估林文峰唔會選噶啦。擲落謝偉全嘅話咧，姚松炎能唔能夠攞到五成選票咧？呢、這個機會係微嘅，我覺得真係。因為你要記住。在功能組別裏面咧，雖然很多專業的建築師咧係支持呢個泛民嘅，但係測量師裏面很多是六八九啲校友嚟嘅，亦都好多是喺啲大媽耍揾食嘅，其實 涼粉票倉啊， 係啊，測量界係涼粉票倉嚟噶，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林雲峰嘅選票過咗俾謝偉全嘅話咧，即係過咗俾呢個測量嗰邊咧建築師嘅建制派啊，咁啊姚松炎就危嘅，咁立法會。究竟多一個馮檢基好定多一個姚松炎好？好簡單咯， 好簡單啦、啊。 或者將來立法會，你想新民主同盟有一個代表喺立法會，即係范國威，定想張秀賢或者郭永健咁樣？咁我相信大家識得判斷，真係我哋嘅聽眾高質素，絕對明白個利害關係喺邊度，唔需要話要由出嚟吹雞，我撐邊個我。邊個係衰人？邊個反骨仔？我 X Y 交叉佢，完全唔需要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即係選舉最後尾亦都係擺事實講道理，亦都係比拼勝算與實力同埋人格。 其實從原則上面嚟講咧，就算阿姚松炎從直選入咧，我又覺得冇問題喎。因為點解咧？其實你 DQ 嗰四個，佢係其中一個。 係，佢亦都係今次被 DQ 嘅四個裏邊唯一一個咧，係喺今次嘅補選裏邊係去參選嘅。 係啦， 嗱，劉小麗、梁國雄、長毛就上訴當中啦，嚇、羅冠聰就直情係即係坐緊而家被保釋外出咁樣啦，係嚇。咁所以唯一一個姚松炎亦都強調呢樣嘢，咁所以希望將今次嘅補選咧係即係轉化成為一個反 DQ 嘅一個運動，咁希望咧。是四席全上，他就定個目標是很高的，他希望不只是贏取他自己參與九西這一席，希望新東、港島和即他原有的功能界別 的位置都希望可以一起連成一線去打這場選戰。 咁啊，有姚松炎某個程度有佢嘅參與喺九西嗰度咧，我又覺得係一個即係佢因為係被 DQ 嘅一員啊嘛。 唔 係， 我對於嗰啲攻擊姚松炎嘅人咧， 好順理成章， 或者聲稱自己係呢個泛民而攻擊姚松炎嘅人咧，我覺得百思不得其解，真係。姚松炎喺議會裏邊，亦都係大家睇到喺新當選議員裏邊，佢同朱凱迪亦都係睇到係做到嘢嘅人。 佢兩個係 兩個都係做到嘢嘅人。第二，亦都係。雨傘運動出嚟嘅人，唔係傳統。你話我爭民協，我爭民主黨都好啦。佢亦都唔係屬於傳統政黨、泛民政黨嘅人。我真係睇唔到任何一個理人係唔支持呢個姚松炎嘅。即係如果嗱，你係建制派，當然冇所謂啦。你咪支持馮檢基，你支持鄭永信冇所謂。但係我覺得，如果係支持泛民嘅人，一定九龍西嘅情況咧，係比新界東咧係危險嘅。只要對家插多一件聲稱自稱本土派與進步民主派，嗱唔係話而家嗰啲啊，佢掛個名啊，我嘅意思係話，話自己係本土派咁樣出嚟界票咧，其實以往喺地區議會都試過啦。咁嘅話咧，咁佢自然咧，姚松炎都唔係大家講到係一定坐定粒落嘅，因為喺選票嚟講，新東咧泛民嘅選票同建制派有個相當距離， 冇九龍西咬得咁緊 嘅。九龍西係45-55， 係啦，45-55係咬得好緊嘅。其實 有乜理由即係呢個蔣麗雲係攞高達50,000票，超過50,000票，你就知道九龍西係好唔同嘅。 有陣時就係泛民攞3，佢攞2；有陣時就係佢攞3，泛民攞2，就係咁樣嘅。中間可能好多人係 by chance 嘅。那個咬緊的程度是、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低估那些殺傷力，就是攻擊姚松炎的殺傷力、我不需要開名說哪些人究竟他們在做什麼，我絕對相信我們的聽眾眼睛是看得清楚的，其實哪一個是最適合是保住泛民這個議席的人、是嗎？即我覺得大家，我尊重每一個聽眾自己的思考能力的，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網台和其他那些主流媒體最大的分別、就是聽到這麼久的人其实他们自己懂得分的。我觉得 我又补充一下，我的分析是这样的。阿世良讲了姚松炎在功能组别那里呢，他可能不是那么大赢面。我觉得就算当他有赢面都好，我觉得就算、姚松炎有赢面都好，即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姚松炎出了来去九西、然后跟着同样地是给他一个 blessing， 他那个叫做功能组别的参选者有姚松炎那个叫加持。喂，咁何乐而不为啊？因为我讲就姚松炎喺九西，因为佢知名度而家全港知名度高，第一，第二佢做得到嘢，即系呢啲夹埋埋咧，令到佢出选直选咧，嗰、那个嘅胜算比起而家九西其他嘅候选人都系要高。咁既然系咁样样嘅时候，喂，呢、个喺策略上嚟讲系无可非议，我觉得，即系喂，功能组别嘅如果系佢有姚松炎嘅加持，咪赢埋嗰只咯。是 不是？坦白说，如果姚松炎的选票，我觉得是投泛民的选票，在功能组别里面、如果那个人我当你是、建筑师刘世良也好，如果去到的话，就算知名度不够，但是人家知道他代表泛民， 代表泛民嘛， 他被 DQ 了个议席的话，这样我觉得他不会因为姚松炎离开了功能组别而失去了、流失了很多选票去对价，这个不会的，我觉得真的。因为你不要看小功能组别里面，特别是专业界别里面、喂，大佬，那些人的政见我觉得差不多已经是固定了的了，其实是。个 variation 很小的，你不会说因为你是姚松炎定不是姚松炎、而出现了 20-30% 选票增长或者下跌。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其实。即如果你挑战我这个想法的人，你就告诉我那些建筑师和测量师是不是那么蠢咯、是不是只是因为姚松炎才投他票咯，是吗？如果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的，就是靓水选的，他是建筑师的。他都可能攞個選票跟姚松炎差不多嘅噃。 只要姚松炎， 雖然他的頭髮少姚松炎咁多， 只要姚松炎係話咧，呢、這個就是我支持的，其實我覺得 係呢、這個就是我代表嚟嘅， 係啦，差唔多係我代表嚟嘅。我覺得在功能組別，因為咧就正正係嗰個選票唔係咁多，反而是容易 傳達個信息添 啊，係啊，容易傳達呢個信息， 唔需要靠知名度，唔需要靠呢個咩嘢，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嗱，補選咧，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填補漏洞。不過我覺得機會都唔大，其實你幾時開始競聽嘅而家？ 哦，其實開始咗噶啦，已經 係。係乜嘢？我都唔知 道。不過由今日因為公布咗之後，咁係正式嘅話咧，咁其實即係嗰啲所有嘢其實開始已經計競選經費噶啦。因為我哋交俾民主動力嗰85,000蚊嘅行政費咧，其實必然 係 話，就算即係就算你唔報名參與補選嘅話咧，你都要即係報翻 當。呢筆初選嘅經費計唔計入將來正式競選經費？ 一定要計， 一定要計，小心 計嚇，一定要計嚇。如果唔計就出事。 死梗係啊 嚇！ 喂，咁上呢啲節目計唔計㗎？嚇、 啊，網台呢啲要講啦，要傾啦，係嚇。 嗱、咁我呼籲啫，唔係你呼籲啊。如果大家想犯國威， 我唔想害你。 姚松炎，希望送佢哋入立法會嘅話咧，大家。就出力，我覺得 喺個初選先， 作初選啊，可以助選啦。如果新界東嘅我哋嘅聽眾就去投票啦，民調打嚟打電話嗰陣時候，你會選擇嘅就係范國威啦、姚松炎啦。咁就香港島咧，我都係會支持周庭嘅。咁就暫時嚟講咧，咁長毛出嚟選，當然支持翻長毛啦。但如果長毛被禁止參選，咁會點咧？咁樣或者劉小麗。咁所以就呢五席。其實差不多的了，功能組別當然就是姚松炎支持誰，我們支持誰了，是、就是在這個建築測量功能組別裡面、所以我就說除了初選，即以前就說投票啦，投票311啦，今次就不是了，是我覺得需不需要義工、 要我公開地招募義工、 那你如果有 post 的話，我就去 share 你的 post 在我們那裡，大家即我們的支持者就可以出力的今次、 我覺得亦都係俾大家即係一個投入去選舉嘅一個熱身啊。 嗯， 我覺得即係唔係純粹大家講完就散咗去啦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可以幫手嘅話咧，希望大家可以去參加呢個范國威嘅呢個泛民初選嘅呢個 campaign。我覺得亦都係對成個民主派嚟講咧，係一個正面嘅作用。 係啊。 雖然很多人即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攻擊呢個初選，但我覺得提出意見不一定用很惡劣的態度去攻擊他。 嗯， 啊呢、這個同意，提出意見不一定用惡劣的態度。 咪咯， 係咪？唔係好似 當然啊，大佬呢啲即一間先講啊嗰啲。林則臨尾最後最多人聽嗰陣時先招呼佢啊嗰啲就。嗱翻嚟咧就要講下另外一單嘢咧，就係咧即啱啱公布啊，都同你有關啊，關注開嘅呢個工程超支問題。沙中線咧就今日咧呢個港鐵咧就同傳媒就 briefing 啊，咁有啲傳媒咧就提早已經通咗水啦。我唔知而家公布咗未啦。我節目開始之前咧，我睇香港零一咧就話咧就提早偷步咧就將呢個消息就泄露咗出嚟，就係話咧而家呢個沙中線最新嘅股價未封頂嘅超支 873亿。 總數873亿， 總啊總 啦，超支就係呢個165亿， 165亿， 咁就做到特登條數加埋就唔超過1000亿， 係 總工程開支。 哦，佢想做到啲數撩楞啲， 我覺得仲有超支，呢條數唔係真嘅， 係 呢條數唔係真嘅。佢而家驚，因為事先大家估計就係話會超過1000亿， 嗯， 咁然後出嚟原來啊唔係嘅。 嗯， 咁就好似嗱呢个就系马时亨啊，呢条咁嘅古惑佬咧，话个老生楼啊，大佬，即系我觉得佢肯定唔系个老生楼，我觉得最大可能系屎忽生楼嘅啫。如果个老生楼点会咁精咧，精甩边咧？真系你问佢何志平，我电话都冇嘅，争在未讲何志平系边个嚟噶，系嘛？喂，大佬两个差唔多个样啊，捞乱喎，同一届政府啊，大佬， 本来同事嚟， 老董嗰时咯， 旧同事 系啊，旧同事嚟噶嘛。 第一屆好強啊嘛，啲人 聲稱啊，係咯， 係、哎、事實上都係嗱，你記比起而家咁多屆，都係老董嗰屆。 喂，咁啊，梗係你睇嗱，你數到㗎，何志平就係聯合國同烏干達總統有私交，烏干達總統個老婆都係佢 friend， 仲有乍得總統同埋呢個塞內加爾外長、聯合國輪任主席都係佢 friend。我哋成個特區嘅政治人物，以佢最犀利，689同董建華都比唔上。跟住第二個李國章。系咪？而家簡直係港大太上皇，新任港大校長係要得佢首肯，先至會被推薦成為下一任嘅呢個張翔，係、要得到李國章首肯啊！ 係啊， 即 係 話佢嘅權力、權傾港大。 啊， 有冇一個教育局長退咗落嚟？你睇唔黑檢？ 嗯， 我諗去日本睇學生妹啊，都唔睬佢啦，學生妹咯，睇制服啊， 邊個嚟㗎？ 咪係咯，唔係啊！一見到巴曲頭，梗係鹹濕佬啦，就打我諗。 巴曲頭。 即系嗰啲中间几条，即系嗰啲日本嗰啲漫画里边咧，性侵女学生。 搭桥咩？嗰唔系叫搭桥， 即系由呢边 系咯，咪就系搭桥咯。 但系你一个 top shot 影落去咧，航拍影落去咧，个头就好似巴曲咁噶嘛，咁就叫巴曲头。专系嗰啲道中兵团里边咧，性侵女学生嗰啲咧，就系呢啲巴曲头嘅，通常系训导主任。 咩兵团啊？ 道中兵团。 道中兵唔 漫画嚟嘅， 我哋啲 漫画 太老饼，我哋呢啲即系嗰啲嘅。體育老師啦，同埋呢個嘅訓導主任都係巴曲頭， 哦、 就喺保健室裏邊性侵嗰女學生嘅通常。咁就呢、這個咦頭先講到邊度啊？ 你話李國章， 李國章係啦， 即係第一屆， 第一屆啲人物啊， 好勁。 好啦，跟住你話全港最大地產發展商，大家話誒、哎、長實啦，但就再唔係就話林鄭個 friend 四叔啦咁樣，都唔係。我話俾大家聽，係馬時亨。 馬時亨。 全香港最大地產發展商是馬時亨，他手握的地鐵的地盤的工程的上蓋物業，同埋港鐵同埋即係以前的九鐵，即係而家沙中線啊，新的呢、這個九龍即係土瓜灣線啊等等呢啲嘅物業發展權益。好啦，你話長實是最大發展商，而家已經不是啦，長實冇買樓好耐啦，其實已經係即係冇樓 賣地啊，都 冇投地好耐，亦都冇樓賣好耐噶啦，其實係。所以而家最大發展商個個都要擦嘅鞋咧，就係馬時亨。咁你話啦，羅范就仲勁，連呢個卡羅林醫學院，隻身直踩瑞典、斯德哥爾摩、卡羅林醫學院總壇，要求求見佢哋嘅最高管理層質問。 唔係求見啊！ 要求见， 要求见系 约见 啊，约见， 要求佢哋嚟跪见。 喂，我补充少少先，因为唔系好多人睇呢个新闻嘅，就系、是、佢首先踩咗去科学园先，扑个空， 因为个副院长唔喺度， 唔喺度，扑个空，跟住踩到人哋瑞士定瑞典， 通常都系咁， 佢飞过去， 飞过去， 哇，咁恶啊！ 即系咁，我哋去巡查完之后，嗰小贩走咗咪算咯。个小贩管理队会唔会自己搭的士去个小贩屋企？ 系咯，搭的士即系等于飞过去咁样。 系啦，飞的去个小贩屋企就话：喂，你嗰个木头车睇喺咪屋企，拉埋你个木头车出嚟咁。大佬，你只不过科学园嘅主席嚟嘅， 系主席 嚟。 系啊，主席。 大佬丑闻，一个国际丑闻。 哇，咁恶嘅佢。 系飞去一个国际级，系诺贝尔奖提名委员会成员，一个国际级嘅医学院嗰度，去要求人哋汇报佢喺香港科学园嘅进度。你问我知唔知点解？因为六八九个仔就系喺卡洛林医学院呢个刘明伟嘅中心里边做研究。 哦， 所托非人啊，六八九。 非人， 唔系啊，系所托西人啊。 呢个我听得明。 真系，你谂下，你委托佢做少少嘢，梗系个仔又冇 job 做，又冇剩，又冇即系啲研究落空啦，所有承诺。好啦，六八九就觉得俾人老点，好啦，揾个头马去追数。个头马就带埋成棚成灰安啊、志豪哥啊，就踩入去科学园。系啊，科学园主席、副主席 啊， 下边啲行政人员陪住佢去噶嘛。跟住人哋嗰个负责人话去咗外国开会， 即系证明佢冇约啦，直踩。 呢个问责成乜约啫？ 啊， 你明唔明啊？ 啊， 即系黑社会。 而且我系主席， 黑社会劈友会唔会预约先？唔会噶嘛。系嘛？拿起把西瓜刀啊，你噶啦嘛？ 唔系佢咁咪真系劈友？ 即系咁样， 佢真系行埋去劈友咁咯，好似 我去劈友，我揾唔到你，你唔喺度。你而家就直情问责于我，点解你唔喺度俾我劈？ 系 咯。好啦，直飞去斯德哥尔摩就劈人。而家咧，林郑就匆匆忙忙补获写封信去俾卡罗林医学院，就话我哋特区政府支持呢个学术自由啊嘛。因为人哋个副院长喺自己嘅社交媒体嗰度讲咗呢件事出嚟， 话如果系 话我哋宁愿唔做， 佢话我会可能 我绝对支持 去第度啊， 我绝对支持 migrate 去新加坡 ，migrate 去台湾、日本，所有呢啲不受六八九国家领导人嘅魔爪伸到入去嘅地方都无任欢迎。一系就美国佬睇嘅新加坡，一系就日本仔。是不是造福人类啊，不是我不需要你来香港。喂大佬你这些罗范招分什么料啊，真的。我真的想问。 他这个回应好有规格啊，是。你不要搞我，我宁愿不做。 我宁愿不做，我宁愿走。 他以为人家是那些深圳解放军医性病的医学院大佬。那些就是说专医性病那些就梗是被你踩入去啦，真的。是不是大佬人家是国际级诺贝尔医学奖提名委员会的成员来的。 唔系你学你话其实系即系系咪悲凉啊？香港搞到 咁样样，真系丢架。 你个罗范招分用黑社会嘅方式，真系你唔约都唔约，直踩入去，扑个空啊，跟住去人哋嘅总部嗰度，然后跟住咧就咩咧？你只不过如果我哋而家猜测系啦，你只不过系为咗咩啊？你唔系真系为咗要去了解人哋个学院做成点？如果你系真系咁嘅时候，你点会唔约？ 系啊，系啊， 你一定嘅 agenda 系一啲。唔係依類型嘅嘢啦，即係頭先阿細良所講嘅，可能其中一個可能啦，就後面有個老闆叫佢要啊，喂點解我仔喺裏面好似坐攬板凳啊咁樣？即係你話香港地， 你諗下佢就話 可以淪落成 要交代個研究嘅進度。你問我呢啲咁樣嘅涼粉點會因為concern個科研嘅進度，然後走去斯德哥爾摩啊？你問我係咪啊？梗係受人所托。梗係人哋個仔坐冷板凳啦呢啲嘢，但係香港嘅傳媒係唔需要跟進嘅。呢單嘢就新聞一角，大傳媒都冇 follow up 添啊！呢單嘢係 主流媒體完全冇報。 嗱，所以我就話你諗下，由董建華，我哋回歸二十年，香港點解王振民琴日透露咗一個國家機密，就係香港已經係紅色啊嘛，佢話。 香港從來都係紅色， 呢個係事實嚟嘅，真係。你見到而家呢班董朝嘅垃圾廢物同埋呢啲咁嘅左棍。到而家原來係死而不僵 的。 董建華繼續中美嗰個基金會就俾人哋指為干預呢個 John Hopkins 大學嘅學術自由。跟住頭馬何志平、盧長安就去行賄嚇呢個塞內加爾，通過塞內加爾外長搭上乍得總統同埋烏干達總統聯合國輪任主席去行賄。然後跟住馬時亨就係全港最大嘅地產商。而呢個香港嘅高等科研主管人就是罗范招芬， 嗯， 系嘛？ 咁我就真係鄧梁愛詩唔抵啦，如果係咁數下數下最弱雞嗰個原來就係梁愛詩，只不過係唔知基本法委員會裏面嘅一個咁嘅委員，係嘛？即係完全冇其他損位喎，喂，其他全部損位嚟嘅。你做科研，你喺大陸幾多 connection？幾多非執董俾你做？你知羅范椒芬都好多非執董噶嘛？ 係啊，好多噶。 係啊，跟住你做呢個全港最大嘅地產商、發展商，係嘛？唔使咩數嘅喎，超支160多億，唔關自己事。高鐵 一乾二淨。 高鐵幾多？高鐵 高鐵哇，800多億噶係。 800多億， 未到900嚇， 就嚟到900啦。 本來655， 即係話喺馬時亨手下，超支嘅數目一定超過1000億啦。是完全不影響他的蒲金、他的收入，同埋佢嘅權力、佢嘅影響力， 完全唔。 就算而家去到公布呢啲沙中線咧，仲要係咩？揾啲傳媒嚟吹風放風，出蠱惑去 manage 個期望，先就放風話超過100，係超過1000億， 1000億， 然後最終埋單800多億啦，就令到大家好似覺得、 啊、有做嘢 咁樣係 有做嘢， 係啦，呢、這個就係叫做招，就是、我哋小學讀嘅成語故事，招三暮四。即係嗰啲馬騮啊， 係朝頭早俾三個同傍晚俾三個唔同 啊，可能佢朝頭早好似就係食開，係朝三朝頭早俾三個，定朝頭早俾四個係啦，朝三暮四，其實就係咁樣。所以我就話咧，香港人咧，你話我哋唔使俾軍費，因為祖國點樣照顧我哋？回歸之後，英國佬以前點樣衰格？嗰啲維園阿伯到今日喺茶餐廳仲係講緊嘅，點樣抽空香港嘅庫房？ 嗯， 係嘛？我想問一下啦，我哋上次啲咖喱飯都講過，十大機場嘅新工程埋單1550多億，立法會批准1600多億，用少咗，用少咗、 嗯。 當時陳佐洱呢啲咁嘅撲街，成日話呢個 車毀人亡， 彭定康用曬香港嘅儲備億英商。我話俾你聽，就算我億金門建築啊，我真係俾英國嘅建築商啊，人哋會唔會咁樣嚟去抽水啊？不斷追加，不斷索償，不斷追加，不斷索償啊！ 仲要係人哋準時喎，有好多工程係 快咗添啊！ 講緊又超支， 又唔準時， 又唔準時，又延誤喎，係。 然後所有責任就冇人承擔嘅，除咗納税人之外。 啊 ！Project Manager 馬時亨繼續收緊咁多錢。 嗯。 港鐵根本就係一個公項目管理噶嘛， 係 政府俾佢做項目管理噶嘛。我想問下有冇公司做項目管理搞到咁鑊，而佢繼續可以坐喺度收翻咁多錢嘅咧、嗯？我又真係好想問下，即係如果我係私人公司， 真係冇啊，冇呢啲咁嘅嘢，商業世界點可能啫？即係你個 CEO 點都要負責任噶啦，點會嗰啲嘅項目個超支情況咁緊要？即係話證明你起初個預算好差。嗱，收入就唔同啊，收入咧你好似阿財爺咁樣咧，即係哇喺成日都賺多咗錢嘅。喂，你唔係喎，你個 project 超支咁緊要。 嗱，呢個真係新時代嘅社會主義特色啊！真係賺多咗錢嗰個曾俊華就俾人日日 X Y 交叉，不斷超支嗰個馬時亨。就是、權力越嚟越大， 越嚟越大。 你話而家係咪是非黑白全部調轉曬啊？ 嗯， 係嘛？好啦，今日最好笑啦，終於真相大白啦！我都話，我哋嗰日講點解整蠱阿胡蘇， 嗯， 拍呢個港台嘅節目《香港故事》 係 點解咧？就要話佢冇經審批，搞到大龍鳳出嚟，又要港台踩停嗰個宣傳，又要成。當時我都估下，胡蘇做呢啲《香港故事》。就梗係介紹一下啲文物啊、古蹟啊啲咁嘅嘢， 文化嘢， 文化嘢啫，點會政府咁敏感呢啊，今次終於出事，原來你終於睇到奶媽呢個人背後嗰種即係黃曼妮性格啊！真 係，唔係你所講噶嘛？肥仔走得咩話？走得快，必定有古怪嘛！你係噶，你嗰件事咧， 我唔係好似話阿婆走得快， 阿婆。 唔係你嗰件事係噶，你一個普通人咧，憑常識都判斷到點解會搞到咁大啊！即係阿胡蘇爭 咧，之前講到咁小件事嘅啫， 冇理由啊嘛，一定有古怪啊嘛！嗱，今日咧就揭發咗個古怪出嚟啦，原來就係因為咧胡蘇爭喺佢個節目嗰度咧係提及到保育問題。嗱，唔係胡蘇爭提及，應該係喺個節目嗰度提及。 有嘉賓提及， 有即係個節目裏面咧係講到保育咧，訪問咗一個嘅叫做中西區關注組。嘅一個成員叫做羅雅玲， 就係選本來話去參選 KT 咯， 落華選區，收尾讓咗俾阿吳海欣去參選，最尾支持翻阿吳海欣，我就話值得支持，呢啲人真係有質素。 嗱，佢咧就喺個節目嗰度咧，就即係都係有啲指控成分，就係話呢一個嘅阿777咧，就將好多個保育，佢起初係做發展局局長嘅時候咧，佢就係其實嗰個保育嗰方面嘅殺手， 其實就係民間團體提出要保育， 保育。 佢就係發展局長嗰陣時候，本來就係懟冧嗰啲嘢。 懟冧嗰啲嘢。 好啦，因為反對得好緊要， 好啦，攞咗嚟保育啦，接受咗民間意見啦，而家攞咗獎啦，就當做自己嘅功勞， 就話係自己功勞 咁樣嘅。原來 有兩個 project， 佢啊，第一個咧就係前荷里活個警察宿舍。 即係呢個 PMQ， 一個就係藍屋，係 啦， 因為藍屋攞咗獎最近。 即係覺得羅雅玲嘅言論令到佢好樣衰。 唔係，因為訪問佢嗰個係胡鬚， 胡鬚啊嘛。咁啊呢個 節目主持係胡鬚啊。 啊，呢個警察宿舍咧，嗰時阿林鄭月娥咧就係話佢冇歷史價值嘅，係冇歷史價值。 係林鄭話， 林鄭話嘅。 話呢個原則性嘅判斷嚟嘅喎，係有同冇係。 咁啊，跟住咧呢個嗰時話遷址啦，2005年嗰時政府個總部遷去。天馬南啦，咁嗰陣時候講政府嗰啲嘅舊 building 咧，又係有個保育價值噶嘛。 西翼啊， 西翼 政府山保育啊，嘈得最勁係羅亞玲同埋阿黃阿梁家傑， 係啦， 陳淑莊嘅 陳淑莊都有嚇。 咁啊嗰陣時候又係呢一個咁啊林鄭月娥發展局局長咧，又係想嘗試咧將成個嘅政府大樓推冧佢，係啊起一個32層嘅商業大廈購物中心，即係話咧。而家咧，呢啲所有嘅啊，而家我又嚇、啊、成功咁樣保育呢個嘅西座大樓啊，諸如此類咁啊，攞嚟講咁樣。咁其實喺呢個節目裡面咧，就呢個羅雅玲咧，就即係差唔多係及呢個777， 係話個邀功啊， 邀功啊， 即係揭破咗佢嘅假面具 啊。咁你而家明白啦，嗱，而家真相大白，點解一個港台節目需要到搞咁多大龍鳳出嚟，又即係其實想警示港台唔好出啦。是想不要出 的。我告诉你我案件重组。以我理解呢特首办呢就没那么得闲走去做这些东西。一定呢有一条契弟就是将港台拍好这个节目呢一看完毛片之后知道哇 是的。就知道内容。 Yes。然后呢就将这段片就先对比特首办过目。特首办里面呢有一位蛋散现在都没蒲过头的就是特首办主任。 嗯 就是一個不知頭不知道來自呢個退咗休的入境處處長陳國基，好似 陳國基係 係啦， 就唔係唔係林國基，陳國基 係陳國基係。 咁咧就一定係咧睇完之後咧就指示港台咧踩停嘅宣傳。 嗯， 如果唔係當日群起 X Y 交叉呢個林鄭月娥咧，我相信呢個香港故事呢一集都出唔到街嘅。 嗯， 因為佢哋個邏輯好簡單，港台就係、是、如果用香港僱主鬧菲傭。那種的講法就叫做 You eat me, you leave me 你吃我你住我即是在這裡聽到那些僱主是這樣罵那些菲傭一直拿手指督住菲傭 那麼厲害的英文 You eat me 我沒有 eat you 菲傭當然是好像黑人一樣很多問號在個頭上 You're talking about 咁咧就以林鄭一樣啊，就係、是、呢個黃萬妮就督住呢個梁家榮，好似係咪而家 講係梁家榮 督住梁家榮個頭，You eat me, you leave me。咁就結果就叫佢停咗個宣傳。 你幫我搞掂佢， 搞到咁大鑊就大家都唔敢喐。 咁咪而家就係咁啦，政府做嘢就係咁啦。你叫梁家榮搞，於是搞咗個大頭佛，然後跟住咧，你而家啊呢、这個頭先嗰個啊前教育局長，唔係前教育秘書嗰個叫羅范招芬， 羅范招芬 嚇，啊幫阿689搞，又搞到個大頭佛，國際笑話，即係而家成班呢、这、一個我哋叫奴才啊，奴才政治嗰種嘅泛濫咧，香港、真係搞到咧好多呢啲咁嘅即係一鍋粥出嚟。 嗱，最好笑就係今日佢回應記者咧，佢就正正中曬羅亞賢嘅批評喎。他就話：我在做發展局長嗰陣時候做保育的工作成績有目共睹。 哦，即係走出嚟認屍認屁啊！而家 係人哋正正喺個節目裏邊批評佢，就係將所有功勞攬曬上身。佢今日正正就係做緊人哋批評佢做嘅嘢。 係啊， 你話真係有冇？ 咁真係有目共睹 嘅。真係有目共睹啊！真係。所以我就話咧，即係呢個人七就冇底線嘅，真係。 咁仲要係三條啊嘛。喂，三個七其實有冇呢個字㗎？而家好多人咧咁樣寫佢喎，用中文七字三個七，唔知個字 係一個新造嘅字嚟㗎。 新造字啊！ 喂，你應該有呢個字啦。 再複述一次。 係喎，應該改喎。加入去，加入去， 加上去， 加入去。 其實可以喺字嗨下邊加三個七，咪就係佢咯。 字嗨三七。 系啦，佢就话我系作为发展局长喺为香港历史建筑保育工作取得嘅成绩咧，就有目共睹嘅。嗱，佢嘅语气系咁嘅，我冇一啲都冇夸大，所以人哋话批评佢系邀功咧，绝对系 fair comment。 即系同佢喺呢个做社会处处长嘅时候，社会处长嘅时候，社会系咪处长？ 社处处长， 社处处长嘅时候咧，亦都系啦，有目共睹嘅，即系将嗰啲嘅叫做咩一次过拨款啊，嗰啲嘅叫做资助一次过拨款。 但系佢收尾佢话感谢圣雅各福群会同埋 NGO， 而家人哋罗亚贤讲紧嘅唔系圣雅各福群会啊。 是讲緊当初乜嘢人都冇怀疑嗰陣时候最先走出嚟嗰啲保育机构组织啊，係民间公民社会嘅保育人士啊，係中西区关注组啊，係呢啲咁嘅组织啊，唔係而家承办緊南屋。佢仲話誒呢個聖雅各福群會係寫信俾我，感謝我嘅支持。人哋唔係講緊呢類啊，講緊民間社會，佢都捉唔到人。 最早期去帶起個議題討論，引起即係市民大眾嗰個關注嗰啲嘅團體， 成個政府山就係羅亞賢帶起啦，就係、是、當時、就係呢個關於政府山發展嗰個關注組咯、所以佢呢啲咧就係咩咧？永遠都係有功就自己代咗佢。好似呢個選舉日。被李慧琼指為呢個違背國家政治傳統的三一一投票咧，佢就寫落去張建宗嗰度。 喂，跟住好得意喎！立法會嗰個嘅議事規則嗰個咧，一時又話唔關佢事， 一時又話 今日又話四平八穩幾好啊，應該要改啊。 梁君彥嘅處理四平八穩咁樣係。 我係先休息一陣先，翻嚟我哋講下呢單，即係呢個議事規則修訂啊。食花生嗰啲啊，臨尾先食。唔可以食咁耐，食得多滯嘅真係，特別嗰啲淋淋地嘅花生。 淋淋， 我覺得個女